不好看呢，它主要让 那些槽子糕现在是见吗？ 少了，几乎好像没看有专门卖槽子糕的。 咋还是能吃着到这？ 福地八宝大槽糕嘛。 哎，以前那个什么牛舌饼什么的， 现在很多 酥皮的我都爱吃啊。这个、 牛舌饼啊，什么这个 小蛋糕啊， 小蛋糕啊，包括这个什么这个福禄寿喜的那个饼啊，对吧？ 但是过去讲究那个东西多的不一定真好吃啊，我是这么觉得啊。过去因为可能吃到的好东西也少， 小 所以 我跟你说， 觉得 不是 我一般。 我跟你说，不是说不好吃，是过去呀、啊，亏嘴， 对， 点心 已经很不错了， 知道吧？嗯、又甜。过去糖是限量供应的，明白吧？能吃这个甜的，就是很幸，能吃块糖都是很幸福的事情，何况你能吃到这个点心呢？ 确实是馋这口，因为他平时吃的东西清素了，对吧？ 大八件小八件， 对、啊， 来点带口味的确实好。但是说等我小时候吃的时候呢，我是觉得里面有些青丝红丝的那些呢，我就一般般了啊。 哎，那你这跟我不一样了。你说这青丝红丝的，那就得是自了红自了白的月饼了。 小月饼， 我就爱吃这个。 萨尼玛。他有时候也点青丝红丝， 对、哎、那些我都给摘了， 摘了之后呢包饺子吃。 知道红丝是什么吗？ 什么呀？ 那是冬瓜切条晾干了。 哎呦，就冬瓜条、嗯、 那个我是觉得呀， 但是你摘，听我说，小花，你把红丝摘完之后汆丸子，红丝汆丸子， 红丸子白丸那个绿丸子， 绿丸子 青丸子、啊、 我没听过青丸子呢。 啊，现在呀据说开发了好多新点心啊。 对呀、 啊，比如说那种什么抹茶的酥也好，抹茶的糕也好， 好多呀，都是从那个国外进口的。 嗯， 拿破仑。 哎，不过那个枣泥酥应该是以前就有的。 枣泥当然是有了，咱们传统的馅儿啊，对吧？ 是啊，枣泥酥。 枣泥酥、玫瑰饼、 黄油酥。 黄油酥应该是有黄油，但是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时间不长。点心这种东西其实基本上是西式的，咱们中式的小点心呢，一般以什么这个 枣泥儿， 对，这 豆沙， 传统馅儿， 咸的五仁儿， 嗯， 对，这是比较多的。红糖白糖， 这北京最好点心铺是正明斋、嗯、 而且咱们好多这个传统点心啊，都用什么吉祥如意的名字，什么这个茯苓饼，对吧？跟药材可能还有关系呢。 过去的糕点铺的盖子也是红底黑字，有买卖的字号。 你那意思呢？应该黑底红字。可不红底黑字， 没有广告。 其实你可以叫波波铺。 对， 哎，现在还有哪些波波铺？你们给推荐推荐啊？ 现在就 没有波波铺了。 现在主要 就是 全集中在稻香村、桂香村， 对， 桂发祥。 老一点的呢？找点老一点。 正明斋， 对，老一点正明斋、就是。 正明斋现在都少见。 正明斋真的是挺少见的，我觉得。 伊利食品厂， 也就是在哎呀， 伊利食品厂其实就是后来的，咱是说算新派的了。 伊利面包、动物饼干。 然后一些老字号的清真的饭馆，还有一些点心， 嗯， 你比如说像什么豌豆黄啊、嗯、对吧，糖火烧啊， 比如说 这些都算上。 哎，这个糖火烧放在那个点匣子里，有豌豆黄有放进去的吗？ 没有 没有， 少吧。 豌豆黄太细致，而且它容易它一挤一压就扁了，变形了。 这个糖火烧最好吃的就是通州的大顺斋、 嗯、大顺斋 对, 对, 对, 对， 但是现在呢就是城里没有分店了。 没有啊，牛街那个清真的点心铺，主要是卖年糕的大拼盘。 其实为什么你们不谈谈点心匣子的盒子呢？ 点心盒子有什么可谈的呀？我觉得这不是这方盒吗？对吧？纸盒，然后上面盖上那个纸。 这是鞋盒那么大。 对，人不是人是有规规矩，应该是有尺寸，具体几成几咱不知道。 哎，有那个，你那么谈盒子是由什么纸做的呢？ 马粪纸啊。 这个名字，那你闻出了一些什么味道吗？ 没有、啊， 闻不出什么味道来。它做成纸的都闻不出来了，就跟草纸似的，都是有说辞。但是 人为什么要用马粪纸做呢？ 为什么呢？ 因为啊，吸油。 哎，不过还说过去的点心油比现在还要大， 还要大。 知道吧？ 过去这一年就指着那会儿吃点油呢， 对， 而且得铺好了那纸以后，一层一层的把那个点心码上去。 对，这码这点心可有讲究 啊， 是不是？ 先码什么，后码什么，怎么码？ 塌了， 要不它码不下。 对呀、啊，而且容易散，这就跟盖房是一样的，先盖什么，后盖什么，大的码在底下，小的码在上的，碎的码在边上。 对， 我记得小 拿着勺子你跑了这吃去吧， 白煮肉， 豆腐炸呀。 我觉得啊，马点心的就会马着点匣子的人都是一个数学家， 马点匣马的好的人都是一个特别成功的玩魔方， 而且是几何学学特别好，构图刷刷刷刷刷， 人家还手艺人呢，人家绑那线接不接上， 刷刷刷刷 刷，擦擦擦，一点都没有外露的 纸，那叫纸绳啊，那是拿纸捻的那个绳， 纸绳 绑完还倍儿 结实， 提了还不散， 人家还给你提了出一手可以套进去的环儿。 对， 提的那个走， 现在